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这是梁文道，还有一位第一次的来的先生啊，苗南先生。苗南先生是什么人呢？他是博士啊，系统工程学的博士，做金融工作，但是呢，人家是戒烟运动的大力推动者，热心人士，所以呢，这个就要说到这日子了。今天可是世界禁烟日，文道啊， 无烟日， 无烟日， 世界无烟日， 世界无烟日。我也准备呢，这个开始我人生中第13轮新的戒烟。 对对对，我老说嘛，戒烟是太容易的事了，我都戒过好几回了。 这话可是肖凡娜说的， 对， 戒烟是件最容易的事情，每天都可以戒，但是第二天就开始。 对对对，天天都戒。 对，文道，你这老烟枪。所以今天我们领导来说，就是世界无烟日， 反省 你们俩，你跟文道两个烟鬼不行，得找一个戒烟运动的那个推动者，那个我们介绍来这么一位啊。那这个苗先生，咱们今天就要说戒烟，说戒烟。我头等难题啊，我现在觉得啊，我这个思想是经历了一番变化的。一开始啊是这个死扛着，就是较劲，就觉得哎呀这个不一定有事儿，不一定有事儿。但慢慢现在看来呢， 觉得 科学上这个结论是比较规定。虽然很多卷烟厂的厂长啊跟我也是好朋友，多次我也听到过那样的说法，说我们什么什么卷烟厂全厂职工从建厂以来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得肺癌的，而且对身体都有好处，简直这烟草能当中草药。 他们抽烟吗？ 抽， 啊、抽原厂的，一边抽一边写， 是吧？所以我也听过很多民间的这种种种的意义，但是现在我基本上认为，恐怕科学咱这很难否认。 对，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呢，今年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公约生效了，大家可能不太注意。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组织呢，是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从 SARS 开始呢，大家知道它有作用的，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共安全里面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主持下，通过这个国际公约，有168个国家已经参加这个公约，香港、中国都是签约国。那这个公约组织就把这个争论了500年的这个你刚才说的题目，到底吸烟是有好处还有坏处？烟草经济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支柱，影响到很多人的就业生活？烟厂那些厂长跟你说的这话， 对呀、啊、对呀、啊， 对这两件事情做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人类社会要正式对香烟宣战，希望用3到50年的时间把这个工业部门整个变成个吸烟工业，甚至把它逐步消灭掉。用一句玩笑话来讲，说烟草工业是人类最愚蠢的一个错误。 怎么这样？是这话？哎呀，那咱中国多少税收靠这个呀？ 那将来我们老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抽烟，是不是得自个儿家里的种啊？ 现在跟你讲这样的，就是 现在 现在两个问题，你刚才讲烟草税收问题，你可以看到今年2月份，香港政府委托港大医学院做了一个报告，刚刚公布出来，香港政府每年的税收，烟草税收是25亿港币，但是用于烟草引起的疾病的治疗费用，直接费用53亿港币。这不包括呢造成的死亡的损失，家人的痛苦的感情的损失，就讲直接经济损失。这个数字不光是香港这样，澳洲、美国都做过类似的研究，所以讲烟草经济本身现在造成的伤害的直接损失，远远大过烟草税收的经济贡献。 哦，就是说赔的钱实际上多于挣的钱。 对对对。 但是你说这个疾病啊，我也是，其实文道，我你也知道，我也怕死的人。我一直，但是咱也抽烟也是抽的特别凶。 有一阵子你不是也是挺狠的吗？说什么你自己不买烟都是看我们抽的证明，拿我们的抽。 对，我一直在戒嘛，我 N 多种方法嘛。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关键一个原因呢，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什么事儿一有了概率豁然率啊，人就容易有侥幸心理。 对， 当然我整天也听到，你看说像黄沾。黄大叔最后得的这个病就跟吸烟有关，周围确实看到一些人却得肺癌，可是呢也的确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抽了一辈子烟也没有事情。问题就怕你知道这人好像就这种赌徒心理，我老觉得不一定会轮到我头上。我觉得要真是实验证据说明100%全得肺癌，恐怕这效果就不一样了，对吧？你看很多人都是一发现病了，我记得我爸爸嘛，快接近50岁的时候，戒烟彻底的，就是一查好像肺部有了个什么问题，有了个什么病啊，砰叽就不抽了。哎，你说问题在于他也有很多人没事儿，所以有时候就我觉得对这事儿我始终就有点。 这个大家认为统计学是个科学，虽然有概率论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有一些直接受害者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例子来，也有一些呢，就像你讲的很多伟人 对不对？差不多上一世纪的很所有伟人，邓小平也好， 对啊， 丘吉尔也好，毛泽东也好，抽了一辈子烟，而且呢好像还不能进， 反而感觉这一戒， 但是现在 就一戒反而不行了。 对，对，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是一个统计学下非常精确的数字，每年直接死于吸烟的疾病的人将近500万人，将近500万人，每天13500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科学依据的统计数字。 文道呢？我是个老烟鬼，今天得表态。 表什么态呢？你说对不对？吸烟当然是不好了，对不对？哎呀，这我太知道不好。但是问题就是，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人类社会历史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种违禁品存在过先后，就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能够让人兴奋、刺激人的神经，会让人上瘾，然后又让人觉得有害健康，甚至有害道德。那么有很多种这种东西先后存在过，然后先后被禁止过，但是又复活，烟只是其中一种。但是你从这个历史角度去看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社会总是需要这么一种东西，就需要一种危险的东西，这个危险的东西让大家上瘾，但是呢又觉得很可怕，但是忍不住又偷偷摸摸的去碰它。那么有些东西呢，到今天变成烟，我们现在都觉得是像几乎变成个毒品一般的东西，拼命的打击它。但有些东西，但它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不一定比烟少，可是我们继续容许它存在。比如说酒精，比如说酒， 比如说汽车废气尾气， 对，又比如说像咖啡或者茶叶有一段日子在欧洲是被禁饮的，是被禁止的，巧克力也是被禁止过的，可可也是被禁止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不是说烟没坏处，我绝对同意它有坏处，但是我的看法就是，当我们社会在选择某一种东西我们要管理要控制要禁的时候，那个理由啊不一定只是健康上的理由。 哎，就是说人类几千年吸烟的历史，而且我觉得你说这个就跟这人生哲学有关系了。似乎这个人类这种动物啊，它注定不是那么完美的一种， 不是完全理性的。 对， 比如说对于麻醉品、 对 兴奋剂，是吧？ 总有这种需要。 这个自有人类以来，你像这个现在是很多非洲的地方的这个民族， 对， 这嚼某些兴奋剂，这好像是你这包括酒精跟人类历史的关系。你要研究，你就会发现成瘾性的东西好像跟人类史啊从来就密不可分，没有一天断绝过。 对， 难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香烟给消灭了吗？ 对，这已经完全消灭的方法当然是不可行的了。烟有50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们作为抽烟者，很多人发现它确确实实能给你带来一些轻松感。带来一些愉快感。 嗯， 在你们这个从事演艺工作者的人有很多疲劳的时候，很多需要思考的时候，离不开烟。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科学证明它有害的，怎么解决这种矛盾？那必须要有一些方法，不能够说呢，这个像洪水有害，你把堵是堵不住的。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呢输的方法。 嗯， 所以我想呢，戒烟也是一样。现在科学可以仿真任何事物，那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把这个抽烟的一些心理依赖，一些生理依赖，把它分析得非常透彻，用一种仿真的方法呢，把它给模仿出来。同时的话， 那个香烟饼干嘛，对吧？ 香烟饼 你没见过吗？ 说起饼干都是拿俩手指头夹 的。他那个饼干就是弄成跟个烟似的，就那么嚼在嘴里头，吃了它。 所以这个问题呢，经过科学研究之后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在1996年的时候呢，就推出一种方法，叫尼古丁替代法。因为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认为香烟里边。让吸烟的人产生快感的和依赖的是尼古丁，但是尼古丁这个东西呢是个中性的，你不能直接说它有害，过量是一定有害，但是尼古丁又证明在很多医学用途里面，比方说抑郁症、老年痴呆症，它有一定的疗效。那现在最近研究成果表明什么呢？除了烟叶里面含尼古丁之外，番茄是大量含尼古丁的一个植物。 对， 所以的话呢，这样呢，世界卫生组织讲呢，对于戒烟的人来讲，如果采用尼古丁替代法，先把燃烧里面造成的粉尘和几千种化学物质，其中包括大量的致癌物质，能够戒除掉的话，可能是很大的帮助。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一出之后呢，马上出了很多很多尼古丁替代品，在市场上可以看到的， 什么禁烟贴、 啊，你们都试过，可能是不是？ 我没试过， 没有试过， 我不知道。 有还有一种 试过吗？ 糖， 口香糖， 那个口香糖 也有尼古丁。 我吃那口香糖吃了，嘴里臭烘烘的 呀， 臭，那倒确实不想抽烟，连活着都不想活着了。 他这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尼古丁在血液中保持一定的浓度，会让你那个就是戒烟以后产生的焦虑，产生所谓叫共济协活动失调，比方说你开车不能集中精力了，他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就像你说的，抽烟有个很大的抗拒。 它不能满足你的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 心瘾就是咱说的。 对呀、啊、对呀、 啊、 对、啊，不光是个生理依赖， 嗯， 它要吞云吐雾， 嗯， 它要有一个东西在这冒烟，对不对？这个解决不了，对不对？ 那这怎么办呢？ 那现在你想想，科学发明什么都可以解决，这问题一定不难。比方说他们讲，这个现在发 email 很普通，对不对？ 嗯嗯。 他们说呢，你可以 email 一个花给你的一个朋友，这个花可以自己散发出味道出来，它可以用电子合成的方法。来合成中味道， 在电脑上面， 电脑上可以听到这个，听到这个新发明的音，对吧？ 烟味儿， 不是烟味，香水味儿，各种各样的香水味儿都可以发出来， 嗯、 对不对？那同样道理的话呢，就有人想这个办法， 嗯， 能不能不用燃烧，不产生有害物质，只是把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尼古丁疗法，配上一些你们抽烟人所喜欢的香料，变成一种和烟一模一样的东西。那据说这个发明也问世了，现在 已经有了， 已经问世了，已经。 就他拿着像是一根烟， 拿着像是一根烟，抽起来是一根烟，喷云吐雾的感觉不差， 嗯， 也能满足你血液中对尼古丁。 不燃烧吗？ 不燃烧，完全不燃烧。 哦， 因为这个烟雾本身呢是你抽烟者所享受的， 嗯， 烟雾可以用燃烧的方法产生。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为什么咱们在这个日子谈这问题啊？这问题在香港啊， 哎、 近两个月来、 哎、 争议颇多。 哎， 就是你说香港也算加入这个世界这个统一行动了， 对对， 是吧？ 对。 哎，我就听有的烟草商啊，跟那个地主阶级变天仗似的，你知道吗？叼这个雪茄，有一次咬着牙狠狠的跟我说，说看这样子，他们是要赶尽杀绝了。是吧？怎么就说开始说是什么某些餐公共场所不能吸？ 对。 现在香港准备就说是考虑。全部的室内场所都不吸烟。 对， 那你知道对于香港来说，开餐厅的， 嗯， 包括这酒吧，这怎么 卡拉 OK， 卡拉 OK 这都不吸烟，生意没法做了，对吧？就是这个反响非常大，所以我还找着一条新闻，你可以看看他们闹事儿呢。 嗯。 娱乐影视界十多个团体共四五百人早上在立法会外示威抗议，他们拉起横幅，高举标语牌，并大声呼叫口号，反对政府在影视娱乐场所一刀切全面实施禁烟，有抗议者当场抽烟以示不满。娱乐影视业者表示，目前的经营环境并没有因为经济复苏而好转，一旦推行禁烟，业界将会雪上加霜，估计约有10万名的员工会受到影响，一半的娱乐场所生意会下跌3至5成，甚至结业。他们呼吁政府设立2至3年的适应期，以做好执法以及法律上的配套措施。 哎，你看看刚才看一牌子没有？ 对， 香港麻雀总会，那就是麻将。 对对对， 香港麻将总会。 你知道这个他们这个组织啊，其实去年也搞过一次大游行。 嗯、 那么当时呢，还有很多名人带头去游行，包括蔡澜。 啊、 蔡澜是叼着一根烟，很少在香港见到他在大街上游行，他就一直这么游行到这个政府总部， 哎、 一路抽一路上去。哎，因为香港现在这个争论在哪，就是他有点想学美国某些州也是这样的，就是所有室内场合全部禁烟，就办公室肯定是不能吸的，餐厅酒吧都不行。那么他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二手烟，就是说本来呢有人就说，那你直接严格的去分这个吸烟区非吸烟区不行吗？他们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非吸烟区啊，还是会闻到吸烟区来的那些烟雾。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呢，像台湾现在的做法是什么样，就这个吸烟区非吸烟区是有个玻璃门，一个玻璃，有点像做，有点像动物园。到时候如果真的是你到台湾走一趟，你就知道，吸烟的人都像在动物园里面，就是一个餐厅，突然有个玻璃房子，然后大伙吸烟的人都在这个玻璃房子里面这么敲着外头，你看什么看，都是这个样子啊。但这个呢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是你餐厅的员工他还要服务你啊。 嗯， 那么他也会受到二手烟的危害啊。 嗯， 所以现在就是为了保障这些员工的健康，要全面禁烟。但是啊，那天我就看到那些麻将馆的那些经营业者上街示威啊，他们很多人就说什么，说去你的，什么我们影响我们员工健康，我们员工就是要抽着烟干活的，那我们抽烟怎么干活怎么干， 这是一个习惯的，一个人的习惯的形成，几百年的历史了，不可能轻易戒掉的。 对， 嗯。 但是二手烟的伤害确实在存在，大家很清楚看到二手烟，这些很多研究数字表明，对孕妇对小孩，我想你们烟民可能有个很大的压力，回家以后啊，太太小孩会有强烈的投诉，到洗手间或者到阳台抽烟去，客厅你和睡房是不能抽烟的，对不对？ 知道。 所以二手烟伤害也非常大的，那所以这个抵抗是存在的，但是的话呢，这个反对二手烟的这个 危害健康的数据也是真真实实的。我是个非常极端的抵制吸烟的人，我桌上放个戒烟的牌叫什么呢？你有权自杀，无权谋杀。 对，这个理由好像每次都让咱们觉得也 说 不出什么来， 特别的内疚，你说是吧？你比如说，但是有时候这个吸烟的人啊，现在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么有很大的道德的压力跟包袱啊，让人弄得特别的痛苦。我记得有一年我在美国芝加哥，他也是室内那个大楼不准吸烟，那么他还规定的特别紧，他说啊，要离建筑物五米的范围才能够吸烟，就离开这个建筑物五米范围。 嗯， 但芝加哥是有名的封城呢、啊，就冬天的时候， 封城女子比较多是吧？ 不是，风特别大，风雪特别大， 风雪 零下那天是零下20多度， 嗯， 这个风刮的，这个扑面而来的寒风刺骨，真的是。结果我们一帮烟民在楼下吸烟，离开建筑五米，挡都没法挡。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景吗？就一群人，我们是自动围成一个圈。有点像这个印第安人取暖啊，围一个圈，然后中间一呼噜噜，那些烟就这么冒上来。 对对对， 相濡以沫。 到，而且到天亮了，会冻成凝固的吸烟群像。 这二手烟的控制，不光在香港争论，有的国家，你像美国旧金山、啊，你看到议会刚刚通过法律，公众场所禁止吸烟。什么叫公众场所？不光是办公室，不光是酒楼，现在公园叫公共场所。以后您到那地方去，公园不能抽烟了， 街上 公共场所对。街上有公众场所嘛，它定成公众场所。你 还有更可怕的事儿， 嗯， 还有更可怕的事儿。前几天我才碰到一个巴黎回来的一个朋友啊，他在住在巴黎啊。那么巴黎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巴黎是我们所有吸烟者最后的伊甸园啊， 天堂啊， 天堂啊， 天堂。 在巴黎不抽烟是不文明的事儿吧？不抽烟， 嗯， 他跟我说啊，不，兄弟。现在巴黎市政府好像也准备要定法律控制烟了，然后我们一桌的人，不会吧？天哪，真的如上考妣，怎么可能？我还想将来老的时候，万一到处不让我抽烟，我要移民到法国去。 不过也许科学的进步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刚才谈到那个新技术是这样的，它模仿了香烟。你知道这个香烟呢是燃烧产生的，所有的二手烟问题和有害问题全是燃烧产生的，因为烟叶一燃烧，里面有很多化学反应，产生了一些已知的和未知的化学物质。如果你想，你抽烟只是要尼古丁的满足，只需要喷人吐物。如果有一种烟冒出来，你照样可以有尼古丁的一个满足，可以缓解你所有的压力，照样可以喷人吐物。但是它没有经过燃烧，它产生了一个类似于水蒸气一样的一个烟雾，旁边的人闻不到任何味道。 感觉抽抽烟就桑拿了。我跟你说，不光是法国，我们的局势啊越岌岌可危了。我再给你看看全世界其他国家啊，他们真是我们要被赶尽杀绝。我们看那几张照片啊，这是1988年的时候前苏联戒烟的宣传画。哎，您再看下一个，这是2004年欧盟的宣传画。啊，你看欧盟也沦陷了，吸烟皮肤衰了。现在是荷兰鹿特丹一博物馆里一个用香烟建的棺材，就这样咒别人。你说再看 有良心吗？ 咱们再看啊，这是泰国一家商场的反吸烟海报。而且据我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您在抽烟的时候，这烟盒很可怕了。因为现在香港还在发生争论，烟草商现在不干了，说是你这是赶尽杀绝，你现在要求在烟盒上印上恐怖图案。 对， 说什么恐怖图案？说比如印个骷髅头啊什么的， 还有一些烂腐烂的肺部。 这个不是抗议吸烟人的自发行动，这是国际公约所要求的。国际公约里专门有一条，要求烟草制造商。在烟盒的30%-50%的面积上印上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和图案，这个字样不像以前那小条了，你根本看不见，对吸烟者没有什么警示作用。 嗯， 它规定了十几条标语， 对， 十几版图案， 对，我 这些标语和图案慢慢都会变成一个国际的公约的形式。 我还见过一个更可怕的图片，这个图片是怎么样？一张床，床上一个女人拖着腮，非常生气不满意，然后床边床尾就坐着一个男人，去拿着根烟，这么好像很苦恼，然后下面就写着。这个根据实验证明啊，这个根据统计，多少抽烟者是阳痿或不举 对也有这种说法。哎呀，你说这将来咱们俩一见面，彼此抽烟抽烟一泡烟盒，我这是一骷髅，你那是一不举。 对，我们抽烟的人家一看， 所以 两个不举的玩意 儿，烟民不用抱怨，你们要找到一些希望的 找 一些希望。 先进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啊，这个我有个朋友还说一句话，说是这个戒烟这事儿吧，你要是说真赶尽杀绝了，你放心，你就看见人类天然本性，他自会又发掘一种新的毒品来麻醉他，就好像你总会是有这个的，有人就是戒了烟之后又改喝咖啡了， 对 啊， 对，其实你比如说就算像鸦片啊，或者烟草，最早都是药用植物， 嗯， 像很多人是拿来当药的，以前的印第安人吸烟啊，是一种药用或者麻醉或者跟神沟通的工具，很多东西后来我们都觉得很坏。我最近看过一个美国汉学家写的书，很有意思啊，他讲这个鸦片，说当年不是说这个鸦片怎么样毒害中国人吗？那他现在做回一些研究，说其实没有我们说的那么严重。当年的鸦片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多于是个健康问题。那么他就提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的观点。所以我觉得将来有一天等到我们吸烟的人都死光了啊，那么给赶尽杀绝了，烟草也彻底消灭掉了之后，那么。 不过吸烟人也不用这么悲观，也不用这么悲观。尽管有国际公约生效了，尽管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国际社会的联合行动，但是同时呢，科学在不断发展，科学一定会给这些吸烟的人一个答案， 一个答案， 一个答案，一个答案，能够满足吸烟的人的一些生理依赖， 对、 心理依赖。 这些哀鸣其实也等于是为这个科学家呀、提供一个 大 的压力。 对对对。 就正如说很多人说这个避孕问题，实际上是给科学家提供了更大的压力。 对。 你为什么不发明出又舒服、又管用、又安全的避孕方法呢？一样也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